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悠悠古通州，秀丽大运河。随着大运河北京段全线与旅游通航，沿线旧有和新增的景观景色可以说是美轮美奂。沿岸28.7公里的滨河景观都有哪些景色和传说？沿岸又诞生了哪些历史名人和典故呢？今天带您金秋畅游大运河，感受两岸运河情。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来自京通大运河北京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宋晶晶。您好，宋晶晶。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还有同样也是来自京通大运河北京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徐约静。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相信前一段时间为了北京段全线通航这件事儿，你们也特别辛苦哈。 嗯。 北京段我记得是6月份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全线通航了，是吧？那这次北京段全线通航延长到了什么地方呢？ 这个目前啊，这个北运河北京段啊，这个全线通航后，这个航线啊，一直延伸到那个西吉的和合驿码头。嗯，然后我们为此也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旅游线路，就是从2号码头出发，然后到和合驿，往返一圈，然后回来，这个航行时间啊，大约是330分钟左右。 330分钟，这得是几个小时啊？ 5个半小时左右的 时间。2号码头是在哪儿啊？ 2号码头就在通州奥体公园内。对。 哦，是这样的一条线路。那中间停吗？这五个多小时？ 中间不停靠。 哦， 对， 往返一圈。 对。 那现在这个航路就已经是开通了是吗？ 之前就是6月底的时候我们是开通了，但是由于7月份、8月份汛期，然后它咱们这个北运河这个河道其实是还是一个咱们市内的一个泄洪的主道。这个城市90%的一个涝水啊，都得经过这个大运河要卸掉，所以我们就是暂停了一段时间。 当时是6月26号北京段全线通航的京杭大运河。 对。 那么后来因为疫情反复，又因为汛期，是吧？ 对。 所以就是京杭大运河的游船暂停了一段时间的全线的，是吧？ 对对。 那现在呢？现在是什么时候通呢？ 大家呀，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运河奥体公园”。然后，如果您能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可以买到这个长线的票了，就是我们就恢复通航了。 我们说的这个恢复通航是指全线到刚才您说到西吉5个多小时的， 对， 室内的这就是通州这段短的还是有的， 城市段还是现在目前是在运营的， 城市段是有的。因为前一段我们搞这个活动还坐这个大运河的这个游船来 的。对对对，也是那个主要就是先保证城市段的这段运营，长线的因为河道比较长，然后它是也是一个阶梯的，阶梯性质的，然后它下游还是要提前把水卸掉的，这个卸掉之后然后保证咱们城市段的安全。 对，那现在城市段开通运营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就是是从哪儿到哪儿？多长时间的？ 是从2号码头到漕运码头往返，这个航行时间大约是60分钟左右， 一小时的这个。 对对。 啊，这个航线还是在的哈。 啊，对，目前是在运营。 这个每天是运营几圈？ 我们固定的班次呢是4个班次每天，然后上午是9点半、10点半，下午是2点、3点半。 那么大运河的这个通航呢，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哈。那么我听说这次大运河北京段全线通航也是创造了北京多项新的历史记录，是吗？ 对， 有很多个第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通过咱们这个大运河北京段的这个全线的贯通，咱们北京市也是第一次出现了航道和航运 然后第一次是出现了船闸等这些通航建筑物的这个运行管理，同时呢也是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室内水路运输。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工作者，然后能见证然后经历，所以我们经历这个过程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荣幸的。 是北京是第一次出现了航道和航运，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这个船闸等通航建筑物运行的管理，而且第一次出现了室内的水路 运 输，是应该说是近些年来哈，早年间大运河有的时候，古时候哈，北京也是有这些的。那除了这些第一的成绩之外，相比于去年的航线，现在通航的这个就等于是北京段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航线，它在航线的设计上，还有两岸的重要景观上，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升级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就是咱们这个全线的这条游览线路这个开通之后呢，除了这个游客坐我们观光船的时候可以欣赏到城市段的景观之外呢，然后您乘坐我们的游船还可以体验到甘棠船闸和云林庄船闸。然后游客您坐在我们船里，在这个闸区里边的时候，游客您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水位的落差的，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可以明显看到水位的落差，是就是在船闸 船闸里边 能看到，对 对，水位的这个起落。所以我个人第一次坐这个船闸过去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的兴奋， 是 因为没有坐过，没有就进过船闸，没有过这个体验， 这个得走这个全线段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些。 对对对， 如果是当室内那一段一个小时的，还是只是就是看不到这个是吧？ 对，体验不到过闸。 对，因为它没有那么远，直接就是到船码头就掉头回去了。 当时也是因为要修这两个船闸，我记得费了很多的功夫才能够全线通航是吧？ 对。 用户5155说，我去过大运河森林公园，这个算是咱们的这个景点之一哈。然后北京五号线这位朋友给我们发的这个图是这个桥，哎，特别美。还有是城市副中心的，应该是一个是马拉松的一个奖牌吗？我看的好像是哈。然后红果说了，大运河全线上的景点好多呢，运河森林公园、燃灯塔、宋庄画家村、新华大街、八里庄等等，这些都是哈。7789的这位朋友说，我到过大运河通州段，还看了大运河扬州段的夜景，真是美不胜收。因为我们说的大运河全线嘛，那实际上是从北京这边一直可以是到延伸到杭州了哈。然后这个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我还去过这个大运河上特别知名的那个观景台呢，沿着这个河岸边走过一大圈，还去过码头等等。5155说去过杭州、苏州、扬州，这都是大运河沿线上的重要的城市。红果说了，扬州大运河博物馆的话，有时间真的要好好的去看一看。那么提到大运河的通航呢，就不能不提到漕运码头。通州整个这个名字哈，就和漕运其实是有关系的哈。去漕运通济的意思嘛，是吧？那如今的这座码头是。这座漕运码头是后来复建的， 对， 之前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但是呢，现在也是确确实实是承担起了码头的作用了，是吧？ 是， 原来复建的时候只是拍电视剧用的， 对， 现在是真的是码头了，真的可以用了。 对对对，这个漕运码头，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是我们后来仿建的一个码头，它是位于我们通州区的鹿城镇，它是位于我们运河的东岸。这个漕运码头，它现在里边有20余个这个单体的仿古建筑，像在最北边有一个这个汉白玉做的白色的牌楼，上面写的是通州客码头，然后紧邻它南侧的是有一个彩色的木质这个牌楼，上面写的是通州码头。那么穿过这个通州码头之后呢，后方有一个绿顶黄檐的建筑，也可以说是整个漕运码头里边屋子最大的一间，它呢是叫做结账房，这个好理解，就是结账用的。 给谁结账啊？ 就是过去从那个江南运送过来的这个漕粮啊，到我们码头之后呢，就会这个起米过湖，也就是结账房旁边的这个建筑，全绿色瓦顶的，是叫做过湖厅啊，起米过湖用的。 起米过湖是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这个湖它就是过去一个乘粮的，用来乘粮米的一个工具。一湖约合为5斗 啊，一湖一湖的就舀起来一湖米。 对，舀起来，它因为它这个河咱们现在60斤，所以它这容量对，容量 吊起来吧。 对，容量还是非常大的。先去这个过湖厅去起米过湖，然后就可以。 起米是什么意思？ 就是怎么说？ 把这个米搁到这个壶里边， 啊， 壶，然后就是它就这么一说法吧，然后就是， 啊， 比如放满了之后， 起，啊， 起点的那个起， 起点的起，起来的起， 对对对， 啊， 米，然后过这个壶， 啊， 就这么一，对对，这么一说法，然后哎来称量这个粮食有多重， 嗯， 然后就去。可以去旁边这个结账房结账了，所以就专门结账房是给他们来用的。 嗯 嗯，然后在过户厅的南侧还有一排这个灰色的小房子， 嗯， 那么这个就是粮仓了， 嗯， 啊，就是过去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用的。 嗯， 那么这说完过去，咱们回到现在啊， 嗯， 就是如果现在游客您去咱们这个漕运码头游玩的话呢，咱们除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仿古的建筑之外，我们在漕运码头也会有这些小船，就是大家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自己去租赁的这些。自己开的电动船呀，脚踏船等等， 游船， 对，然后同时还有这个两岸摆渡的船供这个大家来游玩。嗯， 两岸摆渡的船是什么意思？ 摆渡画舫，就是大家可以从漕运码头 坐 船， 哦，坐那大船是吧？ 对，直接去河对岸了，这非常方便。 哦， 嗯， 那么关于通州和漕运的历史，我们也来听听北京物资学院也是大运河这个漕运历史研究的专家陈喜波教授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辽元以来，通州的交通区位优势越来越显著，逐利经商的阿拉伯人逐渐聚居于此，而来自全国各地的丰富物资也通过他们走向了西方。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通州的水运就是古老丝绸之路的外延。 这个运河嘛是沟通海内外的，它的货物比如说来自于这个一部分是海运的货物啊，它要经过运河呢都要运到北京啊，陆路的也有很多货物呢，嗯，也要是进到运河里头，然后在北上进入到北京，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跟丝绸之路实际是连为一体的啊。实际上运河就是把北京呢跟海内外都联系起来了。 有一条古老而深 好，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陈喜波教授的这个介绍哈，我们今天呢要来带您金秋畅游大运河，感受两岸运河情。为您邀请到的是精通大运河北京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宋晶晶和徐约静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现在已经通航的京杭大运河北京段。这个阿俊说了，宋晶晶一听这名字就是一位北京姑娘，是吧？确实是北京的晶， 对， 宋晶晶。然后朋友们又阿俊来说到了关于这个，他说什刹海的大运河终点算吗？当然算了，所以咱们算是这个大运河沿线上的景点哈，咱们北京的朋友应该都是去过的。那么他说。这个他说如果什刹海的大运河终点也算的话，那我去过大运河上的景点了。也欢迎您有时间真的到通州来看一看， 对对对， 这个地方现在特别的美了。然后红果去过通州的西海子公园，还有这个他说还有天津的海河、济南大明湖、泰山趵突泉、苏州虎丘、拙政园、无锡太湖、扬州瘦西湖、杭州西湖，这都是算是大运河沿线的景点了， 对对对， 是吧？8216说我去过什刹海，还有通州的运河森林公园、天津杨柳青，还有苏州的枫桥夜泊的枫桥，然后大家去过的地儿真不少。然后修园这位朋友说，我家就在大运河边上，作家刘少棠的儒林村，这是他的老家，是吧？ 对对， 他说我就去过，我经常在大运河边上骑行，路过榆林庄桥，看到大运河的码头很美，大运河试通航的时候我在边上都看到了， 哦， 哎呀，大家还是很有感情的哈， 对， 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漕运码头实际上也是大运河，如果是北京段这边的起点，其实也是在这附近了，是吧？ 嗯， 哎，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叫银峰秋石景区， 嗯， 也是这次通航之后可以观赏到的一个景点，是吧？ 对， 银峰秋石，银色的银，枫树的枫，枫叶的枫， 嗯， 秋天的秋，果实的石，银峰秋石。从这名字大家是不是就可以听出来这 这是秋天应该是最佳观赏时期了，是吗？ 嗯，对。这个银峰秋实景区啊，它占地面积呢是1000余亩，是位于我们这个运河的这个东岸。它呢主要就是以这个漕运码头为这个背景，以漕林屯处为主题，就是等于是用现代化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现了我们这个过去运河两岸，漕粮满屯、秋收归仓的一个喜悦的景象。就刚才介绍的漕运码头，其实就位于我们这个银峰秋实景区内。嗯，那么这个银其实指的就是银杏树。 哦， 对，然后峰是指的元宝峰。 嗯， 所以说这个银峰秋实景区里边，它主要种植的这个树木的品种就是以这个秋叶的植物为主。 所以这个季节马上就要到它最美的季节了，是吧？银杏的这个黄叶，还有这个元宝峰的这个红叶、红叶、黄叶啊，太美了。 对，所以欢迎大家前往。 啊，这个其实就是坐着船能够看到哈。再过一段时间吧， 对， 这个 对还得过段时间， 这可能得到十月左右 ， 十月 左右， 对， 那个时候会比较好一些哈。 对， 好，那么继续，如果沿着这个跟着这个航船走的话，就能够来到这个甘棠船闸。我们之前上半年啊，榆林庄的朋友来介绍过，这里是作为这个运河第一庄是榆林庄哈，当时也提到过。甘棠船闸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一座船闸呢？而且刚才您说了，从这个船闸过的话，是真的是肉眼能看到这个水的这个落差，这个还是蛮难得的体验，是吧？ 对的。然后这个甘棠闸它的上游啊水位高，然后我们的船从上游往下游行驶的时候，它这个上游的这闸门啊，它就提前关闭，然后闸室内开始注水。等它的水注到水位跟上游的水位一致的时候，咱们再打开上游这个闸门，然后船舶缓缓驶进这个闸室，驶入之后上闸门关闭，关闭之后开始排水，闸室内开始往外排水，等它的水位排到跟下游的水位一致的时候，咱们这个船下游的这个闸门打开，这个船就缓缓的就可以驶出这个闸室了。然后这是原来咱们甘棠橡胶坝它不可能完成的功能，所以经过专家多次实地考察吧，然后决定在甘棠橡胶坝的东侧，然后建造了一个甘棠船闸。 等于是这甘棠船闸的这两头，上游这边水位高，它是有一个坝拦着，下游水位低。 对， 那如果这个船的话，不能扑腾一下就， 它是 就台阶下不去啊， 是 吧？是 北运河上第一个。这是建筑物，就是阶梯性第一个阶梯的建筑物，甘棠船闸。 因为有这个阶梯，所以以前就没有办法通船，这个是完全不可能 的。是 的，然后就现在就等于是修了一个船闸，就等于是这个水位先是蓄到跟那个船 上游的水位一致， 船一致，然后船开进去， 对， 然后把水放进去，那船就跟着这个水位慢慢的 下降 到跟那个 下游水位一致的 时候， 再 把闸打开，船出去， 对，下游闸门打开，船舶缓缓就可以驶了下游了。 这是实际上是船自己在这做这个水上电梯是吧？ 是的，这个理解非常 哦，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哈。啊，那这个上游和下游落差有多大呢？ 甘棠船闸的话，它的上下游的落差大约在90到1米1左右， 90公分是吧？ 对，90公分到1米1。 落差就 它也是根据下游的水位，然后不一致、不一样的。对，对，它不是固定的。 那这个通行时间就通过这个船闸要花多长时间呢？ 从咱们这个船只驶进船闸，然后到驶出，大约在15分钟左右的时间。 15分钟， 对。 那实际上，如果全线通航的话，要过两次这个船闸，是吧？ 是的， 一个甘棠， 一个 榆林庄 船闸。对。 然后等于是，如果到了那边之后回来，还要再过两次船闸，所以光过这两次船闸就得1个小时。 是的， 那这全线得走5个多小时呢。 是的， 啊，这个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哈。所以我相信呢，听了这个二位的这个介绍之后，大家真的已经是非常的这个迫不及待了哈，想要到城市副中心登上这艘大运河的游船，来亲身体验运河上的绝妙景观。那么这里还有哪些充满历史印记的景点？景点背后又有什么故事？稍后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来介绍。那么听听 FM 呢也全新改版上线了，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版的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会向您推荐您喜欢的 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 5.0 版本，还可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和千元实物奖励等着您来拿了。给大家做了这个介绍，漕运码头、银丰秋实景区还有甘棠船闸哈，我们接着向运河的下游进发，就来到了这个西集镇。西集镇实际上是这次通船的，应该是就下游的、这个、 下游了， 最 全线 全线的最 目前是 目前是最终点那边的哈。那么西集一说这个西集、不知道朋友们熟不熟悉这儿的樱桃， 西 集的大樱桃是不是特别有名？每年五六月份哈，不妨记下来，来年乘船的时候可以坐船到这儿来采摘了。其实提到西集就不能不提大运河之子刘少棠先生，这也是他的这个家乡、所以这次游船也是行走在刘少棠先生的故里，是吧？那么这个刘少棠先生是叫大运河乡土文化体系的创立者，今天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好的。是的，我们是在这个全线的游览线路上呢，会给游客介绍到我们的刘少棠先生。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刘少棠先生呢，他是出生在我们通州运河岸边的这个儒林村。他呢也是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我国著名的乡土的这个文学作家啊、也是大运河乡土文化体系的创立者。我想正是因为刘少棠先生出生生长在这个我们通州运河岸边，所以他对咱们通州还有大运河都有着这个别样的这个情怀。那么从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就能看到，他的这个作品里边写到的很多的这个内容和情节呢，都是这个以咱们京东北运河一带这个农村的生活为主题的，所以这个乡土气息非常的浓厚。那么其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刘少棠先生就是最早提出要弘扬咱们大运河这个文化，那么也是逐步受到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响应，所以咱们通州区也是被评为中国乡土文学之乡。 所以刚才我们也有朋友在这儿说到了，说他们在这个在这非常熟悉哈刘少棠先生的他们家的这个村子， 儒林村 是吧？他也去过那儿，还经常在大运河边上骑行啊，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也特别找到了一段介绍刘少棠年轻时候在通州的经历的录音，这样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刘少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从小就出奇的聪明，还不满6岁就被送往邻村供给店村上小学。每次考试他几乎都考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他4、5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民间的说书啊入迷。那说书艺人在农村里面到处跑啊，他就跟着他跑到处听。而且呢这个他对这个故事情节很入迷，他就因为这个叔叔啊他有扣子，就是把观众扣住，他一个矛盾没解开。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仍想不出好名字。 然后刘少棠就这么讲的，这好说，这个名还不好起啊，应该叫柳香居。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叫柳香居好？你怎么来的？就是他引用了唐诗李白这个绝好的诗，绝好的诗他有这两本书，从那里也引用了一句话，风吹柳花满店香。 这一年春节，刘少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云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少棠不满7岁。 好，那么有关这里的这个沿线的景色一会儿请二位接着介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8.7公里的最后一站其实是前不久刚刚修好的榆林庄闸，是吧？ 嗯， 要说榆林庄这个地方呢，也是大有来头的。嗯，这里曾经是赫赫有名的这个四爷台，当然是个传说哈，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二三四的四，爷爷的爷，台是这个台子的台哈，四爷台，这是一个什么地儿呢？ 嗯，就像刚主持人说，这也有点神话。这个在讲，就是说这四爷台啊。这个当时实际上就是官府在运河上，然后设置了一个收税的一个关卡。 嗯， 然后这个那时候过往的船只啊，它是按船只的大小来那个纳税，那个缴纳税款的。而这船只的大小呢，有当时的那个税兵他来亲自来测量，其中啊这不免有些坏心思的这个税兵啊，他就趁机捞油水了。 嗯， 这人民对他们的这个野蛮的这个横征暴敛呢，就是愤恨于心，就是怒不敢言。 嗯， 这古时候啊，这个人民啊，把天上的这个水神啊排第一，海里的龙王啊他排第二，河里的河神啊他排第三，这水里的这个乌龟王八呀排第四。 嗯， 所以啊，就是人民啊就拿这个。就这个关卡就是调侃为这个四爷台了、 哦、 对， 其实是在暗暗的骂他， 对对对对对、 觉得收的这个税太重了哈， 对对，而且他就是还是有人不公平吧、 嗯、是。我们同样也找到了一段榆林庄村文化顾问民俗专家严宝林先生做客我们节目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爷台的历史。 四爷台啊，他首先啊是由朱元璋的四皇子建的这个税收这官啊，然后呢他这个所谓的那收税的税，当兵的收税，那税兵啊，所谓说一等兵是保卫国家打仗，第二等兵呢就是边防护卫，三等兵呢就是说所有的皇宫官员要护卫啊，这四等兵就收税纳粮。哎，所以呢这就又占了几个四字。但是呢又有一样，老百姓把这什么呢，说海里这个龙王爷啊，这最大的水神，这个最大的水神是龙王爷，说到最小的时候就有贬义了，就是乌龟王八是最小的，算到河中的第四类、生物、所以说呢叫四爷，就是说指着这帮横征暴敛的这个当时的当兵的，就把这些强加给他们了。那些当兵的呢，确实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这个历史呢是带有诙谐性的啊。 嗯， 这历史它本身就这样。到现在为止，这个超官的遗址还在。由于这个北方的气候关系，水一来，那时候就是滔天大浪就来了，给人一种恐怖的感官。当时呢。税兵建了一个这个祭祀场所，就是龙爷龙奶奶。由于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所以呢就心里产生恐惧，这样呢就产生了一个祭祀，形成了一个运河上唯一的一个官祭场所。 那么说了这么多北京段全线通航之后的历史和现代景观，其实二位也可以给我们来回顾一下哈、就是原来咱们城市段其实现在还在运行的，有哪些特别值得大家来仔细的了解一下的一些景点。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嗯，咱们城市段这个景色的话，大家您乘坐我们的游船呢，可以欣赏到我们通州区的奥体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观景台等等。同时，也会穿过六座大桥，就是咱们的船会穿过六座大桥的，在这个城市段。 哪六座？ 玉带河大桥，然后是金秦铁路桥，然后是运河大桥，然后六环路辅路桥，六环路主路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宋梁路大桥，一共这城市段会穿过这六座大桥。然后这里边可以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个我觉得可以大家去打卡的地方，就是咱们森林公园当中的月岛文英景区。 嗯， 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听，比较有诗意。月岛它其实是咱们北运河河道整治的时候它堆筑的一个小岛，那么从高空看下来的话呢，它是这个形似月牙，然后四面是环水的， 所以管它呢就叫做月岛。那么在这个小岛的周围是有三座小桥的啊，分别叫做映月、邀月和揽月。那同时呢，在这个岛的这个旁边还种有这个一片湿地，还有一片芦苇荡。其实您坐到我们游船走到行驶到这个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个大面积的荷花，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也会吸引很多这个摄影的爱好者去这里这个拍摄啊。同时，在这个岛上还有一个这个网红打卡地，就是观景阁。它其实是高这个18米，是朱漆色钢结构啊，一共是有三层。那么您来到一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刚才我说的这个湿地了。来到二层的时候，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运河了，因为就是在咱们这个运河岸边来这个修建的嘛。然后来到三层就可以看的就更远了啊，看的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副中心啊，这个建设。其实这个草原码头就在这个月岛的斜对岸啊，都可以看到了。欢迎大家去打卡。 月岛文英景区哈，这是不但是可以坐在游船上看，大家其实也可以 身临其境 走进去。这个估计得玩个半天一天的吧。 对 很有意思。大家分享了好多很有意思的景点。栾飞凤舞说有燃灯塔，还有这个森林公园。这个8398说我去过镇江，是历史文化名城。这个红果去过的还有很多，九棵树、梨园、武夷花园，还去过是这个通州大运河温泉度假村，去那儿泡过温泉。然后这个8398还去过这个苏州江南美景甲天下呀。枕枕说了，我去过杭州，我去过大运河的源头，哇，特别棒。然后这个8398就给我们开始罗列大运河沿岸的这些景点。还有德州美食、德州扒鸡，尽人皆知。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说，哎，沧州的蜜枣啊，还有这个火锅鸡都很有名气啊，还有杭州的荷叶鸡啊，这个画风怎么有点变呢？我们接着来说啊，刚才呢跟我们介绍到了这个，事实上呢，这个大运河沿线呢有很多景点，尤其像城市段，比如说这个月岛文英景区，刚才说这个观景阁是很值得去看的。一层可以看湿地，二层可以观运河，三层可以观通州哈。2017年的2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时候，就是站在观景阁上眺望整个副中心。所以这说这个地方特别的有名哈，然后当时也对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做出了重要的指示。那么这是这个月岛文英景区。那么刚才呢给我们介绍了这次大运河北京段上的一些比较主要的这个景观哈。那我知道呢，就现在在游船上除了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之外，船上的游客还会有一些体验的项目是吗？ 对，这也是咱们今年这个新推出的，就是在船上呢会有一些文创的商品，然后进行这个售卖，比如说这纯手工捏制的面人啊、钥匙扣啊、项链啊，然后等等。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这个船上还配有电子语音讲解，然后对沿途的这个景观进行介绍，对咱们通州的历史呀、大运河的历史，做这个介绍，这样也可以让游客您去对这些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那么今年正好是这个建党100周年，所以我们在回程的路上，然后也是提供了这个红色的歌曲啊，红色的电影，然后供大家欣赏，比如说像这个《我和我的祖国》呀、《建党伟业》等等。 看这些电影是吧？ 对， 那大家很关注啊，就是怎么来乘坐游船畅游大运河北京段，现在有几种航线啊，怎么个这个从哪儿坐之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目前我们公司还是就是三条那个旅游航线，就是一短一长一夜航。这一短呢，就是从我们2号码头至草原码头往返。 对，您一定要说一下2号码头在哪儿，因为没有去过的朋友完全不知道。 这个2号码头在什么位置？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关注我们运河奥体公园的公众号，它的上面有导航。您甭管是坐自己开车还是乘坐地铁，它都可以给您导航导到那个地方。然后它具体位置其实就在通州东关大桥奥体公园内2号码头。对， 然后这一短呢，就是从我们二号码头，然后至漕运码头往返，它的航程大约是60分钟。这是我们目前的优惠价格呢，是每位是75元。 嗯， 啊，然后它那个一长指的是从我们二号码头上船至和合峪码头往返一圈，中途不停靠，然后它的航行时间大约是330分钟左右。这个刚开始就已经提过了。 对，现在这个线路说了，目前是暂停， 目前是暂停的啊。然后夜航是从我们二号码头上船至北关北运河大桥，刚才就是晶晶说的最后那座大桥，宋良路大桥也叫，然后往返回来，它的航程大约也是60分钟。但是由于这个目前也是汛期，也加上这个夜景它有一个景观提升，然后夜航暂时也是没有开通的， 所以就现在只能是做白天这个哈。 这对这个一短是我们就是正常运营的，目前是 那么整个的这个游船的航行是在室外，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你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应该说对游客也做了一些要求是吧，给他们做一些提示。 是的是的。 好的，那么游客您到达我们二号码头之后呢，您去售票处购票之前需要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出示您的北京健康宝这个绿码，然后才能购票。那么购完票之后呢，游客需要到我们的游客候船区那里呢也有工作人员，然后对您的体温进行测量。那么每一个上船的成年人都要再出示一下这个健康宝的绿码，然后同时我们还会强调您的口罩一定要佩戴，一定要规范的正确佩戴口罩。那么进入到这个候船区里边呢，我们地上也会喷有1米的间隔线，同时在这个栏杆处也会有张贴警示的标语啊，提示大家您要间隔就坐。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呢，您就可以这个检票然后登船了。那么我们同时在船上啊也会有这个75%的酒精，然后也会有这个免洗的这个手消，这也是免费提供给这个大家的，大家可以随时的去这个进行消毒。 这个现在需要提前预约吗？就是因为 您可以 去一些公园的话，现在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吗？ 我们这个船票就是两种方式， 不用预约是吧？ 建议大家还是在线上 买票。 对，因为它这个也是根据客流量，如果我们线上的然后票然后已经齐了，然后线下就不会再出售票了。对， 还有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疫。 对对，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是的是的。 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大家分享过的这个大运河全线上的景点，朋友们都去过哪儿呢？8398还有天津呐，夜景是特别的美，是吧？ 是的。 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去过？我去过，确实是就是很就是尤其是这个夜景感受是很不一样的，而它是从城里头走哈。那么他说杭州呢，出差也去过几次，现在杭州发展的特别的好。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叫 Do Pure， 他说。我杭州的这个通州的运河文化多，历史悠悠啊，说这个嘉宾做客聊文化，增长知识，真的是挺不错的。没错，今天呢应该说我们通过二位的介绍呢，对于这个大运河目前北京段的这个通航的一些景点，大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要有更多的了解还要自己亲身去体验一下哈。京杭大运河蜿蜒3200公里，拥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开凿最早、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人工河流。北京呢，是位于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千百年来流淌的运河水汇聚于此，凝结了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也希望有机会，大家不妨金秋畅游大运河，感受两岸运河情。也再一次感谢宋晶晶和徐跃静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